缺口。我安静，你啰嗦，我匆忙，你爱动，我们间没有一见钟情的借口。一杯咖啡过后，留下心动的线索，故事再度漂流在十字街头。想和你一起撑伞漫步雨中，默默牵手走过，你却将伞抛在风中，拥抱雨和我，我们完全不同却难以抗拒，说谎都很丑。珍珠矛盾却美丽，你就是你，我才能是我，每次都是彼此的缺口。忽然间手指勾到口袋里破洞，你的笑又在我耳边熟悉吹动，扔下战斗中，带着我你的心中，才懂寂寞是奢侈的感受。想和你一起撑伞漫步雨中，默默牵手走过，你却将伞抱在风中，拥抱雨和我，我们完全不同却难以抗拒，矛盾却美丽，你就是你，我才能是我。彼此都是彼此的缺口。 Hello， 下午好，这里是 MyFM 100.5 Music Forty， 我是 Sophie。 周一的午后继续陪伴你的音乐时光。春节假期呢马上就要来了，你有什么出游计划吗？打算去哪里，或者有什么心仪的目的地，可以到微信公众平台跟我聊一聊你的春节计划。今天参与互动呢会有小礼物送出，天津海昌极地海洋公园提供的价值80元未来水母馆门票两张。一首水木年华一生有你开启我们今天的 Music Forty。

about you, my friend. And I'll tell you all about it when I see you again. We've come a long way from where we began. Oh, I'll tell you all about it when I see you again. When I see you again， 你正在收听到的是 MyFM 100.5 Muse Forty， 我是苏萍。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转阴，夜间霾转雾，微风一到零下二摄氏度。天气好像又要阴沉下来了。虽然蓝天白云呢是最理想的天气，但是天气也像生活一样，哪有每天都顺心顺意的呢？所以啊，保持一个好心情才是最重要的。参加到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春节有什么计划，有没有打算去哪里玩呢？到微信公众平台留言，会有小礼物送出。陶喆，宫爆鸡丁。 记忆中从来没有这么热的夏天，没可能今天只有38度。一大早5点吃完烧饼油条就去干天，幸福就是规律过一天一天。我爱我来到镇上市场，带着我的大公鸡秘密，在热热闹闹买卖人群。你就像天使出现在梦境里，穿着碎花裙，你的笑让我一见钟情。在一起，不用做什么，在家里就可以。我只要你做我的 baby。

情歌王子张信哲呢，则是在黄浦江畔引领上海籍歌手唱响《爱就一个字》，还有李克勤、阿萨将现身西昌分会场献唱团圆歌曲。接下来的歌曲同样是来自歌手李克勤《红日》，一起来听歌喽。 Oh, yeah. 学，锁定 My FM， 开始你的周末。My FM 为你带来顶级婚姻 Party， 你绝对不想错过。每周五晚上10点到12点，周六晚上8点到10点 ，DJ Holy 为你开启2小时独家 Remix 音乐。 Yes， Club My 只在 My FM。 1:40，每天为生活加分。 Music 40，40分钟好音乐播不停，只在 My FM。 做不掉的不去，告诫喋喋不休。虚幻的太真切，向往缺了伤疤，向往缺了代价。梦里问着谁，问着谁，可你那是谁，那是谁 ？Maybe now is a lie。究竟为什么原因？或许一道声音，就算堕落天际，毫不犹豫。心交出来，我知道会有一个他，折磨的荒岛虽然泪流下脸庞，在我离开刚弹窗好强，再怎么凝滞漆黑都被他松绑，月牙缓缓的话找寻一份关于在生存的迷宫，栖息的太美，像挤满了雪花，像挤满了挣扎。梦里问着谁，问着谁，可你那是谁，那是谁 ？Maybe now is a lie。究竟为什么原因，我如此确定，就算流言蜚语，也深信不疑。狂风伴雨。知道会有一个他，将我的荒岛虽然泪流下脸庞，待我离开刚弹穿好墙，再怎么凝着漆黑都被他松绑，被爱缓缓的话找寻一份关于在生存的迷宫，清晰的太美，像挤满了雪花，像挤满了挣扎。 梦里问着谁，问着谁，和你那是谁，那是谁 ？Maybe now is a lie。 如果残忍不怨我，爱为何要喷我？刺着心底点点点点滴滴滴滴迷内伤，总是突然无法招架，夜夜总烧伤牙。就像挣扎，坠入独白家的血淋淋，闭上眼睛屏住呼吸。我知道会有一个他，珍藏我的复杂，安抚着你，忍不住的雨，释放眼目黎明。躲不掉的不去，告诫喋喋不休，虚幻的太真切。伤疤，伤忘却了代价。 梦里问着谁，问着谁，和你那是谁，那是谁 ？Maybe now is a lie。 Music 40最过瘾的音乐时间，您好，我是林晨。 My FM。

说情话，只想让你听清楚，我爱你是唯一的情愫。写一首简单的歌，让你的心情快乐，爱情就像一条河，难免会碰到波折。这一首简单的歌并没有什么独特，好像我那么的平凡却又深刻。 简单的歌来自王力宏，这里是 MyFM 100.5 Music Forty， 我是 Suki。 今天节目中有互动话题，就是春节假期有什么出游计划。看到有听众说，哎呀，出去玩太贵了，春节还是选择在家好好休息，然后就近逛逛。哎，我觉得就近玩的话，可以到天津海昌极地海洋公园未来水母馆。在春节期间呢，会有冰雪嘉年华、海底剧场，还有很多精彩的活动。而且今年是鸡年嘛，如果你属鸡的话，票价是只需要9.9元，非常的划算。参与到今天的节目互动呢，还会送门票，所以啊，赶快来留言参与互动。杨坤，路灯下的小姑娘。 上汽大众慕宁店祝车友们新年大吉！天津慕宁大众携手帕萨特、途观与您欢度2017，均可尊享2年零利率和5000元保险贴息。滨海新区第五大街慕宁路32号，6620-0680。 My FM 100.5。

很小很小的声音告诉自己坚强面对。 音乐时间 Music 40，你好，我是张震岳。 My FM。 来自周星哲的问候你好不好。最近呢，有一部可以媲美泰坦尼克号的爱情电影已经定档2月14号情人节，这部电影呢叫做爱乐之城。最近片方公布了中国区的官方主题曲繁星之城，是由电影的两位主角倾情献唱的，曲风悠扬轻快，歌词浪漫唯美，透露出浓郁的深情和最诚恳的爱意，像极了情人之间互相甜蜜温柔的互动。这首歌呢在颁奖季也是斩获了包括金球奖、美国评论家选择电影奖、广播影评人协会奖在内的六大奖项。欢迎回到第二小时的 Music Party， 我是 Suki。 接下来动感十足的歌曲来自 Wonder Girls Nobody。 You know I still love you, baby, and it'll never change. I want nobody, nobody but you. I want nobody, nobody but you. 난 사람 싫어, 네가 아니면 싫어. I want nobody, nobody, nobody, nobody. 난 싫은데 왜 날 믿었네? 라고 하니 자꾸 내 말은 듣지. My FM Music 40，品质音乐为你选择。 痊愈就解脱，我们一 金戈的起锁，所谓承诺都要分了手才承认是枷锁，所谓辜负都是浪漫的蹉跎，所以别问还差什么，我们没结果，都结了果却又他来收获。那时候年轻的不甘寂寞， 来自奶茶刘若英《亲爱的路人》。无论是工作还是生活中的奶茶都丝毫不掩饰自己对于美食的热爱。已经进行了第三年的我敢世界巡回演唱会呢，也被粉丝认为是我敢吃的环球旅行。最近奶茶新歌《你有没有深爱过》的 MV 也让刘若英从吃客变成了主厨，过了一把做菜的瘾。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 MyFM 100.5 Music Party， 我是 Suki。看到微信公众平台有听众说春节假期想去南方逛一逛，说自己比较喜欢那种古镇或者山水，想我推荐好玩的地方。

想跟命运做争斗，时间却把誓言偷走，心被囚禁，看不到尽头，在你眼里我永远是个小丑。我是只孤单的梦，快乐悲伤被你左右，辛辛苦苦跟着你的节奏，所有心酸独自承受。我是只孤单的梦，渴望与你天长地久，心甘情愿我也放弃自由，你却狠心的放开我的手。心酸独自承受，我是只孤单的梦，渴望与你天长地久，心甘情愿为爱放弃自由，你却狠心地放开我的手。 理念永远不能粘贴。 Music Forty 40分钟好音乐播不停，只在 My FM。别来乱。 重担，一秒两天三年的盼，剪不断的谎是梦里的仰望，剪不断的他在未知的远方，以为是受不了冷暖，身体会负担，一秒两天三年的盼。 风向标，集结娱乐明星的超级音乐频率 MyFM 100.5，时尚潮头酷炫到底。 MyFM 累了，照管理努力清醒着，也照管理想你了，好怕一放心睡了，心跳在梦中不听话的就停止了，听着呼吸像浪潮拍动着，越美丽越让我忐忑，我还能珍惜什么，如果我连自己的脉搏 time

其实之前呢，陈伟霆曾经两度和春晚舞台失之交臂，今年再次登上央视，参与了今年春晚的彩排，希望他能如愿春晚。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 MyFM 100.5 Music Friday， 我是苏品。曲婉婷最好的安排，不要走开，下一时段我们再回来。 上汽大众慕宁店祝车友们新年大吉，天津慕宁大众携手帕萨特途观与您欢度2017，均可尊享两年零利率和5000元保险贴息。滨海新区第五大街慕宁路32号，6620-0680。 MyFM 100.5， 他们说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就让爱教我学会忍耐，我愿意承受所有绝望与苦难，如果一切是最好的安排。指尖下冰冷的键盘，孤独的自慢，微弱竹弦随风摇摆，不出可归的徘徊，一剪下的泪滴掩盖难回你色彩，像是一枚坠落尘埃，渺小到我 生活不用太复杂，好广播不用听废话，随时随心，我是你的 MyFM 100.5。

收听只 Will My FM Music Forty 音乐播不停， 我们是牛奶咖啡。 Right from the start, you were a thief, you stole my heart, and I, your willing victim.I let you see the parts of me that weren't all that pretty, and with every touch you fixed them. Now you've been talking in your sleep, oh-oh, things you never say to me, oh-oh, tell me that you've had enough of our love, our love. Give me a reason. 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 MyFM 100.5 Music Forty， 我是 Suki。 说到春晚呢，在语言类节目方面入围终审的节目有冯巩啊、蔡明、林永健、沈腾、贾玲、郭冬临、潘长江等我们喜爱的老面孔，也有许多新人，比如说像是演员高晓攀领衔嘻哈包袱铺的两组作品同时入围。今年春晚呢，每年春晚看到老面孔还是挺亲切的，看到新面孔呢，也希望他们能好好表现，把握这个第一次机会哈。接下来的歌曲来自光良，第一次。 当你看着我，我没有开口，也被你猜透，还是没把握，还是没有符合

管的太多，别说话，请你吻我。哦，对不起，我好想做了一个梦。Cause baby, with you, everything is so wonderful。 歌曲来自关诗敏，别说。这里是 MyFM 100.5 Music Forty， 我是 Zuki。 到了春节哈，又会大吃大喝，那你最近有没有在减肥呢？看到一个消息说，仰卧起坐这项健身方式是有风险的，因为在台湾有一名25岁的男子在做了几个仰卧起坐之后，就觉得颈部一下全身无力，送到医院之后呢，他的四肢是已经瘫痪了。医生检查后发现啊，男子用手抱头的方式来仰卧起坐，导致颈管内的血管受不了连续的压力而爆破，血管呢就压迫神经，因而颈部一下全部都瘫痪了，非常严重的后果。当然不是所有的人都会有这样的情况，但是毕竟还是一项有风险的运动，我们还是可以选择其他的健身方式。罗志祥，小 S 恋爱达人。 就是你，请靠近我怀里，别假装不在意。灵动的心手，baby，就是运气，不要再犹豫，我们玩个游戏，叫 love。 给你一分钟，我还不心动，你就是美中，装再酷一切都没用。 会懂，我就是要你心机。我恋爱能力可是大人的等级。 Hey you， 就是你，请靠近我怀里，别假装不在意。你明明懂，一生说 Hey， 就是你，请不要再犹豫。

谁比我们还绝配，我应该去爱你，不浪费能幸福的机会。在爱情的面前，你我都太卑微，爱上了谁敢反对、全世界还有谁比你懂我的泪，我应该去爱你，要穿越没幸福的一对，牵你的手在人海中进退，什么都笑着面对、 我应该去爱你。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 MyFam 105.5 Music Party， 我是 Zuki。 来科普一个喝酸奶的最佳时间。一般来说呢，饭后30分钟到2个小时之间最适合饮用酸奶。人在通常状况下，胃液的酸碱度呢是在1到3之间，空腹的时候呢，胃液呈酸性，酸碱度是在2以下，不适合酸奶中的活性乳酸菌的生长。只有当胃部的酸碱度比较高的时候，才能让酸奶中的活性乳酸菌呢充分发挥功效。分享了一个生活小常识，我们继续好音乐，来自孟庭苇《往事》。 如梦如烟的往事，洋溢着欢笑，那门前可爱的

Music 40 40分钟不间断的好音乐，有音乐无所谓。 48浪漫关系。1月12号，为了庆祝出道4周年的纪念日呢，他们发布了最新歌曲《生日快乐歌》。MV 中成员们软萌可爱出镜，在这儿啊也要祝福他们出道4周年生日快乐。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 MyFam 100.5 Music 40，我是 Suki。今天节目中呢有互动话题，春节假期有什么出游计划，可以到微信公众平台跟我聊一聊。而且呢，参与今天的节目互动是有小礼物送出。李义军，星星。 借钱吃海货 不算不会过， 细心阁隆重推出春节海鲜大礼包， 公司福利，走亲访友倍儿有面子， 京津冀三地免费送货上门， 细心阁咨询热线400-827-9818。 吃喝玩乐购，新年来有啊！ 有啊，奥特莱斯礼品折扣，贺新年，礼到福到，迎新春， 春联福袋大派送，吃喝玩乐优惠享不停， 巨威影院两人观影，一人免单， 滨海新区云山道，有啊，奥特莱斯。 MyFM 100.5 Better music and more of it。

不是因为不敢期待未来呢？你说世界好像天天在倾塌着，只能弯腰低头把梦越做越小了。是该牵手上山看看的，最初动心的窗口有什么景色？不能不哭你就让我把你抱着，少了大的惊喜也要找点小快乐。就算有些事烦恼无助，至少我们都一起吃过的幸福。每一次当爱走到绝路，往事一幕幕会将我们留住。 周华健一起吃苦的幸福，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 MyFM 100.5 Music Party， 我是苏萍。2007年参加星光大道出道，萧敬腾呢进入乐坛已经10年时间了。他组建的狮子合唱团从去年9月份出道到现在还不足4个月，然而在萧敬腾心中呢，这个团已经在他身上超过了10年。原来最初萧敬腾接触音乐的时候一心是想做摇滚的，但是由于对音乐市场的诸多考量呢，这个想法被公司否定，于是萧敬腾才以 solo 歌手的身份活动。直到这一次萧敬腾携狮子合唱团加盟到湖南卫视2017年全新音乐节目歌手，即将在1月21号本周六晚首播。那我们先听歌，一会儿来继续关注这个消息。张杰明天过后， 春节游玩哪里去？ 搜索开始，关键词：蔚蓝水母馆、冰雪嘉年华、海底剧场。搜索结果只有一个： 天津海昌极地海洋公园。天津海昌极地海洋公园，蓝色氧吧，清肺之旅。 蔚蓝水母馆华丽亮相，极地冰雪节拉开帷幕。 大年初1到15，暑期游客票价仅需9.9元， 更有万元红包等你来抢。 春节游玩就去天津海昌极地海洋公园。 新年贺新春，庞大奔驰北辰总店全系车型震撼特惠，全新长轴距一级车现车特惠供应，置换购车送5000元大礼包，部分车型购置税减半政策持续至1月31日，详询86907777。

么的你么什么什么 Go go go 什么大家在那跟着什么都陪我呢很喜欢哪里嘎达只有哪里嘎加速说了无所谓 Overload 有哪里把死我的给快快有那么自由向前走着那么用力眼泪有那么气人让我留个撇都见了千个会挂的眼睛都下天下的天给他压根上天 Pull it off 是那个 Baby I know I know I know 你靠近이렇게살다가지옥가기기도해 Go on to heaven Go on heaven 그때야너는태어나지만있어야해요나어떻게어떻게내피도록번도보기싫은데 Baby baby I know I know I know 네거짓말情人节 是在脑海绕地球几圈，每个芝麻绿豆那么小的情节，围成伤心光满天，比一颗拉亮的钻戒。 知道下一秒我们会播哪首歌曲，但你知道绝不会是广告。 Music 40 40分钟好音乐播不停，只在 MyFM。 一首来自刘德华《归宿》。你正在收听到的是 MyFM 100.5 Music Forty， 我是 Suki。刚刚我们说到了综艺节目《歌手》，首期节目呢已经录制完成，首发歌手们悉数亮相，为我们带来了一场精彩多元的音乐博弈。当晚呢，压轴登场的林忆莲演绎了经典名曲《不必在乎我是谁》，细腻的声线也是勾起了许多听众心中的故事。接下来呢，同样经典的歌曲来自 Eason 陈奕迅《红玫瑰》。 梦里梦到醒不来的梦，红线里被染尽了红，所有刺激剩下疲乏的痛，在无动于衷。从背后抱你的时候，期待的却是他的面容，说来实在嘲讽，我不太懂，偏渴望你懂。是否幸福轻得太沉重，我独是用无恙不同，烂熟透红，空洞了的瞳孔，终于掏空，终于有始无终，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被骗来的都有恃无恐。玫瑰的红容易受伤的梦，握在手中却流失于指缝。 40给你最夯最流行的音乐享受，我是 Hebe 田馥甄。 放纵的贪玩，看着好自然，

奇妙的结局，风越过七面山顶和层层白云，绿光在哪里？初夜漫不可思议，像一个奇迹划过我的生命里，不同于任何意义，你就是绿光如此的唯一。 给你 Music 40分钟不间断的音乐空间。你好，我是 Penny 戴佩妮。 走更长的路，你就是我的旅途。独是因为你，我一直漫步，想要跟你一起走到最

一个潮人会用微信来做什么呢？聊天、交友、微商。 Sorry， 你 out 了。身为一个潮人，我最近用微信听广播。 是的，你没听错 ，MyFM 100.5官方微信平台全面升级 ，MyFM 音乐电波全天候登录微信平台， 迅速关注 MyFM 100.5官方微信账号，点击音乐室即可收听，随时随心好音乐。点击活动报名，参与游戏互动，收获更多惊喜，一切尽在。 My FM， 听一首歌用五分钟。 享受一顿大餐要用30分钟。 您好，请问您需要什么？ 爱上一个人用1秒钟。 你真好，锁定一个电台，只因40分钟。 欢迎收听 My FM 100.5，随时随地好音乐。 My FM 100.5 Music 40。给你40分钟不被打扰的音乐空间， 让你爱上这个频率。 来自苏慧伦鸭子，这里是 MyFM 100.5 Music Party， 我是 Suki。 看到大家的新年计划呢，各种各样，有去南方的，还有出国的。比如说会说话的勺子说要去爬泰山看日出，那应该会比较冷哈，注意保暖。还有张先生说要带女朋友出国去玩，好的，默默的干了这碗狗粮。还要点名太阳公公，今天的幸运呢就送给以上这三位听众，恭喜你们每人都获得天津海昌极地海洋公园提供的价值80元未来水母馆门票2张。没有抽中的话没有关系哈，我们明天继续互动，继续送礼物。汪峰，你走你的路。